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近几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涌现出了许多的新人，比方说小沈阳、周围等等，大家很熟悉。他们的出现为咱们的春晚增添了新鲜血液，为大家增添了新的欢笑的点。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儿的旅程当中啊，要跟您一块来说一说这春晚新人的代表作。这最近几年的春晚里头有一位相声演员的表演，他非常引人注目，而且呢他表演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个人叫李伟健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伟健曾经一度离开过相声。在他24岁的时候，正是他事业最低谷的那个阶段。对一名相声演员来说，18岁到28岁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为什么呢？相声里啊，说孩子的事儿显得太老了，说成人的事儿呢，这年纪显得太嫩。在他的同学们都改行了以后，李伟健也去学了3年的影视导演，然后就到电视台当了一名编导，后来他又调到了文化局挂职锻炼。朋友们也都认为他将由此改行从政了，没想到转了一大圈以后，最终他还是去了曲艺团。但是这样丰富的人生阅历，您还别说，使得李伟健对艺术有了深刻的了解，还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这不，现如今这些素材就变成了他一个个新作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李伟健舞兵的相声《晒晒80后》。 80后的帅哥靓妹们，我超顶你们，给你们献笑脸了。 我祝今天在座的中年朋友们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我祝80后们都早日当上人事部的经理，然后提拔自己当老总。 我祝大伙儿幸福。 80后们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我祝大伙早睡早起，身体好。 80后们，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 哎， 可早起的虫虫被鸟吃。 哎，大伙要想身体好，顿顿千万别吃饱。 80后的美女们，这话可不能听。 怎么 不吃饱？你们哪有力气减肥呀？ 今天我问好的效果打折扣，就因为身边站了个80后。 我旁边这人太有趣，一便秘就怪地球没有吸引力。 我呵，不是你这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 不懂啊？ 啊， 我晕。 不是我不懂，你晕什么呀？ 一看您这人就不了解现代人的网络生活。 哟，那现代人的网络生活什么样啊？ 你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你们家怎么了？ 我表姐开博客， 我表妹是拼客，我表哥是闪客，我表弟是换客，最厉害的得数我女朋友， 她是 黑客。 嚯，这么些客呢？ 这算什么？连我们家厕所都是客。 那是 马赛客。 哎，对，马赛客也算呢。那你呢？ 我是晒客。 晒客什么意思？ 不懂啊。 啊， 我晕。 好，这么会儿他晕两回了。 晒客就是把我的心爱之物通通放在网上，与人分享，由人评说。 哦，能晒什么呀？ 能晒的超多呀、啊！ 跟我们说一说。 有晒工资， 哦， 晒照片，晒婚礼，晒住所，晒自己爱抹的化妆品，晒第一次做的红烧肉啊！ 能晒这么多东西呢？ 那当然了。 那有人看吗？ 当然有人看，你就从那些个跟帖当中，你能瞧得出来。 哎，这跟帖是怎么回事？ 不懂啊！ 啊， 我晕！ 你怎么老晕呢、啊？你 跟帖就是看完我晒的东西，网友们发表的感想，这就叫跟帖。 哦。那我要晒点什么行不行？ 我就可以跟帖啊。 真的？ 那当然了。 哎，那比如说我晒 晒什么？ 我晒褥子 尿了。 什么尿了？ 而我们小时候都尿床才晒褥子呢。 废话，那不小时候吗？ 嗯， 我多大岁数了？你打听打听去，五一以后我就没尿过。 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啊？ 开春再说。你绕的我怎么着？你 不是你让大家伙听你晒褥子，你这让我们怎么跟帖呀、啊？ 那你晒的东西就是跟帖啊？ 当然了。 你晒什么呀？ 我晒照片。 这也不新鲜的。 我这照片名字一说出来，能吓你一跳。 什么题目啊？ 李伟健抱三点的越轨照片。 不行，哎，网上可禁止黄赌毒啊！ 这照片我拿来了，大伙儿想看吗、 嗯？没人看这个 啊！想看？ 别拿，你别拿！我告诉你，拿我也不看啊！大伙儿您看这干嘛？这不给您添堵吗？我告诉你别，我们不看，我们绝对不看，我们绝对不看，我们保证不看。我 怎么样？ 你那三点呢？ 你不识数啊？ 啊！ 我报那钟不是三点啊？ 不，就这么个报三点呢？ 啊、 嗯！那越轨呢？ 这不刚从火车道里出来吗？ 好嘛，越铁轨就是越轨啊！嗨，我还以为你这照片你得 你以为什么呀？ 啊！ 我发现您这人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啊？ 什么叫我思想复杂？你这不属于恶作剧吗？ 别看恶作剧，刚在网上一贴， 嗯， 立刻就有人跟帖了。 都说什么了？ 你吃饱了撑的。 你看怎么样？有不买账的吗？ 哎，楼上的， 嗯， 怎么说话呢？有点娱乐精神没有啊？ 还要替你拔创的。 哎，来晚了，来晚了啊！ 啊， 没抢着沙发， 这跑这买家具来了。 哎，我觉得楼主这照片拍的挺有创意的。 是啊， 就是报那钟是3:01吧？ 好嘛，这位看的还真够仔细的。 都次贷危机了，你们还开玩笑呢？ 次贷危机？ 哎，六楼的 啊， 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 不明白。 我知道，我知道。 嗯， 次贷危机啊， 啊， 就是钞票不值钱了。 你瞧，有懂的。 什么呀？钱不是问题、 哦、 问题是没钱。 哎，这倒是实话啊。 哎，你们都跑题了啊。 是啊， 我们公司明天就要把我裁了。 哎呦， 你们说怎么办啊？ 跑这求救来了。 找黄建祥啊。 找他干嘛？ 上智联招聘。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我发现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是啊。 哎，做人， 嗯， 就要做一个徘徊在牛 A 和牛 C 之间的人。 哎，这是什么人呢、啊、这是 喝醉了，我谁也不服。 嗯， 我就服强。 还有醉鬼呢， 耗子扛刀， 有啊， 满街找猫。 你瞧，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嗯， 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 哎呦， 但我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 不是， 爱我的请举手，不爱我的请倒立。 哪儿跟哪儿都是。不是，您等会儿，等会儿，我问问您吧。您这些东西跟这照片有什么关系啊？ 这就是我们晒客的情趣啊！ 啊， 不为炫耀，不比金钱，只为展示自我，分享快乐。 嘿，我跟你们这些80后啊，真没有共同语言、啊，咱们说不到一块儿去啊。 咱没必要说到一块儿，您活您的，我们活我们的。 嗯、 啊，咱们圈子又不一样。 那你们什么圈啊？ 我们是甜麦圈啊。 怎么叫甜麦圈啊？ 我们吃过甜甜的小豆冰棍、 哦、 也喝过凉凉的麦当劳奶昔，用过全国粮票，也花过网银 Q 币，穿过条绒裤白球鞋，也买过耐克阿迪，玩过魂斗罗超级玛丽，也打过 CS 和 PSP， 喜欢我爱我家，也看过奋斗越狱，陪着中国足球多次冲击世界杯、 嗯、 眼看着他们一次一次排名垫底啊。 那你再说说我们属于什么圈呢？ 您属于是呼啦圈啊。 哎， 怎么叫呼啦圈啊？ 别人一说东边好，呼啦你们就跑东边去喽。 哦， 别人一说唐装好，呼啦你们都穿上喽。 哼， 别人一说掉渣饼好吃，呼啦你们都掉渣喽。 嗯， 别人一说股票好，呼啦 怎么样， 你们全套上喽。 我们做人就这么耿直。 我们这些八零后跟你们可不一样。 那你们呢？ 我们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没有姐妹兄弟，我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喜欢标新立异。 哼，你懂什么叫标新立异吗？啊，就你们这些八零后，我可太了解了啊！你们到点不吃饭，这叫标新立异呀。 我们饿了就吃，饿了才吃啊。 哼，你们可不洗脚。 我们只洗澡。 你们从不上医院。 我们经常去药店。 你们身上不带钱。 我们消费都刷卡。 你们不问问题太自负。 我们只查 Google 和百度。 你们不装座机。 我们身上有两部手机。 手机再多你也不通话。 我们就为用它发信息。 提笔忘字你没文化。 看见拼音你也抓瞎。 你不吃不喝也得穿名牌，那名字叫什么什么哭泣。 孩子的压岁钱你都得存银行，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利息。 商场一打折你就亢奋， 白菜一降价你就疯狂。 你见着偶像走不动道， 你看见媳妇儿直不起腰。 你们说话假装洋气，进门就喊爹地 uncle 妈咪。 你们称呼单调乏味，管孩子老婆情人通通都叫宝贝。 你和女朋友同居八年你都不着急结婚， 你儿子刚出生你就忙着做亲子鉴定。 哎呦呵，哎呦呵，我跟你这八零后没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去。 我跟你这骨灰级的人物就没法沟通。 你怎么说话呢？跟我这没大没小的。 这不也是您先说的我吗？ 不是，你有能晒点信息的我瞅瞅。 哎，您要还想接着看，我就晒晒我们的夜奔视频。 这夜奔又是怎么回事？ 不懂啊。 啊， 我晕。 我一猜就是这句啊。 现在不都讲的紧缩银根吗？ 哟， 我们都不花钱去健身房了。 那怎么着啊？ 半夜下了班的，凌晨下了网的，啊，泡吧刚出门的，五更刚起床的，我们一块儿到后海夜奔 跑步啊。哎，你这不撒癔症吗？ 这叫有青春的活力。 什么青春活力？你们这叫午夜疯狂。 狼爱上羊啊，并不疯狂。 不是，大晚上没路灯你就不害怕呀？ 没有路灯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 你纯粹是作死。 死了都要爱，不哭不笑不痛快。 你这毛病得改。 怎么改怎么改，我打开灯爱买，怎么改怎么改，我已经把你一脚踢开。嘿，开始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开始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你就别哈嘿了，你这唱什么呢？我都听不懂。不懂啊，我晕，我晕都找不着北。你瞧你晒的东西，什么越轨照片吧，夜奔视频，你还不如我晒那褥子的啊。面对你这样的八零后，我用你的话说吧，我超鄙视你。 干嘛呀干嘛呀，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哎，这什么词儿又？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让你好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八零后。 哟， 下边我就晒晒我们八零后的精神。 晒精神？ 有人说八零后是垮掉的一代，而我要说，我们八零后生在这个时代，你不能要求我们中间出现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也不能要求我们中间大量涌现石传祥这样的劳动模范。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成长历程，谁年轻的时候都免不了犯浑，总得受一些挫折和磨练才能成熟起来。美国总统年轻的时候也酗酒熬夜办傻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担心八零后里面挑不出国家栋梁的人是杞人忧天了，因为我们也有着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请看吧，在四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前沿，冲在最前面的有我们八零后，奥运会比赛场里担当志愿者的有我们八零后，保证神奇成功发射的航天人里有我们八零后。我们不抛弃不放弃，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经历风雨之后，八零后和前辈们一样，也是能够让伟大祖国振兴的一代。 不是，我觉得你说这话特别 不是，怎么了？猪流感了是怎么的？ 不是，我觉得您这个帅哥还很阳光啊。 不是，您不烦我们了？ 我现在支持你， 看我们不别扭吗？ 我顶你。 您怎么顶我们呀？ 我想加入你们帅哥的圈子。 你也想当帅哥？ 成吗？ 欢迎。 可是我就不知道晒点什么好。 您就别考虑晒什么了。 那我考虑， 赶紧往回收吧。 哎，我收什么呀？ 褥子呀。 收褥子干嘛？ 晚上您好接着尿啊。 去你的吧。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跟您说一说这春晚新人的代表作。在2009年的春晚之前，如果问谁是观众最希望看到的明星啊，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是赵本山大叔啊。但是从这2009年的春晚之后，很多人的这个观念稍有改变了。那么人们期盼的这个人会是谁呢？他无疑就是赵本山的徒弟小沈阳。在这小品不差钱之后，小沈阳是一夜走红。过去的2009年里头，无论是小沈阳走到哪儿去表演，他都会成为当地的焦点人物。说到这儿呢，咱们一块来重温一段小沈阳和王金龙在2009年北京电视台春晚上表演的超级大明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选择了其中的精彩的片段为您奉上。 那天我就背我的小包，朋友们哈，我家东北的沈阳那边的，我这背我这包搁大街顶，我正逛呢，偏啊偏啊的啊，我就溜达偏啊偏啊的，我正溜达呢哈，哎呀，有一个小老妹儿，就是小妹子，长得可带劲了，长老漂亮了，那有四十八岁的，激动了，问我，哎妈哥，你是不是唱二人转那小子？你叫小沈阳啊？我是怎么的？哎妈哥呀，你说我瞅你长得哈，就是有一种大海的感觉呢。你瞅着把我夸的好，朋友们，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挨夸，而且把我比成大海，这给我乐的。我说老妹儿，你说喜欢我呢？我说你是爱上我了呢？这老妹儿说完老气人了，哥呀，你别误会，我晕船，一看着大海吧就想吐。给我整的老伤心了。完事就到晚上了嘛，到晚上吃晚饭那会儿吧，我寻我自己找到饭店，我吃点饭喝点闷酒哈，找找平衡吧，我就往那饭店走，啪啊啪啊的。那我正走呢，一回头，完了，点儿老背了，有两个抢劫的给我瞄上了，我跑吧，嗷嗷跑啊，啪啊啪啊，这一顿撩啊，我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一抬头哈，都干到精神高速了都，啪啪啪！哎呀，我寻思我也不能再跑了，还得交护校费啥的，犯不上了。本来钱就不够啊，逼得我没招了。你说多巧，天无绝人之路，正赶我道旁吧，有一个墓地，有一个坟圈子。我老聪明了，我啪嚓一下蹲到坟头那块儿，我就说了一句话，这两个小子全我吓跑了。我说你还追呀，我到家了。完了让我吓跑以后，我这心就敞亮多了。我说我赶紧回家睡觉吧，末时我刚要走，要说朋友们，人要不走运那种劲儿哈，喝凉水都塞牙。离我旁边不远有一座新坟，坟前站一个老头，这手拿个锤子，这手拿个凿子，就跟那石碑顶啊，就这么定啊，咔咔，凿的直冒火星子。我炸个胆的去了，我说大爷，几点了？不睡觉搁这干啥呢？这老头说一句话，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没事，孩子，你先睡吧。他妈谁把我名抠错了？我出来改改。碰着真的了。行了，不说了啊，今天是大年初一，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 那么第一次来到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能够跟北京的每位好朋友们见面，我先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那么我呢姓沈，叫小沈阳，小沈阳是我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叫小沈阳，非常的标准的英文。给大伙简单的啊，过年了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珍贵的礼物，舞台之上给朋友先唱一首歌，我就谈不上唱了，给朋友们嚎一段，因为明星大腕咱跟比不了，咱这也不懂音乐，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那么赵本山先生是那个2006年我新收的一个不是我新收的一个师傅，有点激动的，给朋友嚎一段啊，来一首歌献给大家。唱不好歌，二人转演员不太懂音乐，就凭感觉那么去整吧，朋友们都能担待我。来一首经典的一首老歌，把一首张雨生的一首《大海》带给朋友们，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啊。音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没有这。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湖泊相伴，每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茫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不深情往事你也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小沈阳、王金龙表演的超级大明星。在过去的2009年，小沈阳不仅在二人转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同时也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那就是《三枪拍案惊奇》。在影片当中，小沈阳是最受气儿的那个，整天被人追着打，各种姿势的摔跟头的镜头，而且啊，不是这手上磨破一块皮，就是腿上划了几道口子，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创可贴。在他手上的创可贴最密集的时候，据说啊，这手都快成一副手套了。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上面的旅程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为您送上小沈阳为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演唱的《我只是个传说》。好，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我们的旅程，稍后见。 为什么长得委婉的孩子都不软，就算你想让几句吐吃也有内务也不会心疼，眼下没有合适机会轮到我做账，下面有个面我保证就能飘，但是如果向前绝不掉链的关键时刻办事儿可直接保险，什么都是变回了黑眼圈，老虎他看了也不敢接、好好再看看咱谁也没这张就能挂断脸，心想很深刻大马上空马地样，心想很深刻落日如山如漫长，不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

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还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